心我怕多，你还要骂我错。 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怕错呀算什么？相当地方哪个不怕错呀？哪个不是偷偷惹我么？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姐妹两个都不错。明天一块去吧， 偷偷摸摸去做一件事咧，就除咗提心吊胆之外咧，可能咧都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嘅，就好似偷偷摸摸咁去拍拖咧，可能你会觉得个心好甜，又或者你觉得咧个心好惊嘅。不过好似啱啱为你播放嘅呢一首刘韵姐姐加埋张来来姐姐嘅偷偷摸摸，个感觉上又觉得好得意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欢迎你收听星期六朝早嘅清晨爽利啊！当然听紧嘅咧，应该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钱佩佩，提你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五月中啦噃，2022年五月十四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四月十四啊。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出面咧都仍然系有啲雨啦，天气都麻麻地，抬头就见唔到个明月啦。今日虽然系十四，头先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个月光啊。 姐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好，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多间中系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微风，后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仍然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一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啊！这个时候我们有公秋霞的出现。秋水伊人。 情况，两眼盯着人家 正廷江宏的这一首《扮皇帝》啊。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靠近我，一同点起新生活。 唱咗俾大家听啦，系咪？大家听到嘅系咪？如果没有你呢一句咧，白光姐姐嘅歌声。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系听罗技唱。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是男人我都喜欢，不管穷富和大地。是男人我都抛弃， 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回去。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回去。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 郭兰姐姐，他们啊，听多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形容目前的战争已经进入新阶段，承诺会利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过去几星期 新提供的武器装备100万名战士。列兹尼科夫形容外国武器运抵乌克兰，加上令人鼓舞的乌克兰生产商，有助进一步避免战争一面倒。但在战况取得平衡前，乌克兰的处境仍然极为艰难，没人知道要历时几耐，必须仔细规划和善用资源，避免出错，并继续投资生产设施，确保物资交付的次数及稳定性。

我哋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呢一首《今晚夜》，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节目啊！听完一首劲歌热舞之后，都系静翻落嚟好啲。 心原来是寄爱你口。没有说你不知爱，真的不可解释，不要问为何没法支持。那日能共你相遇，相信聚散皆天意，盼望明白我，请体恤这点痴，请休提往事。仍能活为了你苦，受了苦你不知爱，好比一张沙纸，撕碎后上流千千的事。那日能共你相遇，相信聚散皆天意，盼望明白我，请体恤这点痴，请休提以往。 女方只因我太痴，啊！呢首歌咧，其实阿佩佩又好中意，即系每一听一次咧，都会有一个画面喺个脑海里边出现嘅。 人艳似彩虹，身披上纱笼，椰林内跳一跳，唱一唱最轻松，歌声清脆，随风轻轻松，最令人觉心醉，就似场梦，摇曳更轻盈。天生超娇容，柔情话百千句也只当耳边风，秋歌轻松传得千般意，要令人觉心跳脉搏狂动， 恰恰 齐起舞， 齐起舞， 眼影 心潮流要轻动，叉叉 叉叉 齐起舞，脚步要轻，姿态摇动。眉目透风情，天生俏娇容，全程在舞影里笑声里眼波中，恣意情怀凭歌声飘送，要令你似疯癫跳入迷梦。身披上纱笼，椰林内跳一跳唱一唱最轻松，歌声清脆随风轻轻松，最令人觉心醉就似长梦。摇曳更轻盈，天生俏娇容，柔情话百千句也只当耳边风。走波轻松传得千般意，要令人觉心跳脉搏狂动。 cha cha 齐起舞，眼翼含笑柳要轻动， 叉叉 齐起舞，脚步要轻，姿态摇动。眉目透风情，天生俏娇容，全程在舞影里笑声里眼波中，恣意情怀凭歌声飘送，要令你似疯癫跳入迷梦。 梅艳芳的这一首《沙龙女郎》，来自这个《香港花月夜》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插曲。好，那么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微风，后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骤雨是逐渐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好多朋友都说好怕电视台就说翻播这一位朋友的剧集，因为一播就会说令到股市波动。这么巧合，大家不要想太多。 谁能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灾祸，穷途坎坷慷慨高歌，打开黑暗封锁，向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为何苍天继续割我，可会是有心想来考考 我哋有秋官郑少秋嘅呢一首《誓不低头》啊。确实好想去旅行。会不会去旅行是会揀这个地方丝绸之路。 见壮壮山隐隐茫茫涛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细细看共觅圣堂看好。戈壁滩沙有间亭亭寒风，边关中野叫绿盈盈松土，找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呼唤上前路，同携寻正道，愿共你同去踏开新丝路，同行万里人迈步，莫怕恶风高，共相信同行万里途，合力自会行对路。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细细看共觅圣堂看好。戈壁滩沙丘间亭亭寒风，边关中野叫绿盈盈松土，走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 同途万里人啊，我哋有罗文罗技嘅歌声啊。时间嚟到早上5:56，你听紧嘅咧有清晨上嚟，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黄以嘉。 将一串心事讲给小雨知，又想将一串心事偷偷送雨知。 王以家心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9，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就有半个小时清晨爽，你又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六咧就有我哋嘅老友记啦，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嘅系6:00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系嘅持久和平同发展。他说中方充分理解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对局势的担忧，中方同样期望早日停火止战，恢复和平，冲突一旦长期化扩大化，欧洲利益将会受到更大伤害，希望欧洲作出明智选择和冷静决策，避免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欧盟协调员、欧盟对外行动处副秘书长莫拉已经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此行成果较预期好，之前停滞不前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已经重新启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德国举行，博雷利在记者会上说，伊核谈判之前遇到阻碍，但现时这些阻碍已经被清除，意味谈判有可能达成最终协议。博雷利又说，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方面的分歧，伊核谈判陷入停滞达两个月，欧盟认为不可以持续停滞下去，而伊朗方面对此亦作出足够积极的回应。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及雷暴，星期一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时间来到早上的6:11，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4月14日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嘅，咁啊，寻日同埋前日咧都有啲雨啦，今日咧。就好啦，见到太阳伯伯咧会短暂时间会走出嚟嘅，咁希望今日咧都可以有翻个好好嘅天气啦。话晒咧今日都系星期六啊嘛，系咪？咁啊好多朋友仔咧星期六咧都可能会出去行下嘅，不过都系嗰句啦，始终而家咧都仲系疫情当中啦。虽然你话嗰个数字系缓和，不过琴日听到话，有啲地方咧食肆咧都话有一个传播，咁大家咧都真系要谨慎啲，出入一啲人多嘅场所啊，或者系食肆嘅时候咧，咁啊，大家要格外小心啦。咁啊，当然啦，即系除咗一般市民要小心之外咧，我哋嘅哥哥姐姐系更加需要小心啦。讲紧咧，如果我哋即系成日出外嘅时候戴住个口罩咧，确实咧，连饮水嘅机会咧都好似少咗好多，系咪？有时咧觉得，咦，我喺呢一个地方拉低个口罩饮水，会唔会好危险咧？不如都系唔好饮，嗱嗱声翻屋企先饮啦，咁就会间接地咧令身体吸收少咗水分。咁究竟点样饮水先得咧？咁可能你成 day 出咗去，系嘛？成日出咗去嘅话，你根本冇办法话要翻屋企先饮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究竟点样做先至系为之妥当咧？咁我哋一阵听一下呢个梁万福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一首歌翻嚟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这个时候我哋当然有阿姐出现啦。万水千山总是情，汪明荃。 莫说千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情。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的电话旁边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梁医生啦。近排呢就即係呢几年嚟呢，大家都系同个口罩呢就已经做咗朋友啦，系咪？一行出街基本上你就要戴住个口罩直至到返屋企嘅位置嘅。咁讲緊戴住个口罩好自然地呢就会觉得个口成日都好干啦，又好想饮水啦。但确实呢喺条街度你话除低个口罩饮啖水自己又可能会担心啦。又或者可能除低个口罩又驚住唔系咁好啦，系咪？咁所以都间接地饮少咗水㗎喎。咁其实对身体系咪即系都会有唔好嘅地方呢？咁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我除低个口罩吸一啖气，除低个口罩然之后饮啖水，删返个口罩先至呼返个啖气，咁系咪都系最安全呢？ 嗱，咁呢当然呢我哋都要睇嗰、那个即系疫情嘅情况啦，即系如果话讲緊有几万人喺即系社区有感染呢，其实你任何喺即系室外，即系喺一个公众嘅地方啊，有人的地方呢嘅隨時呢都会感染到，因为我哋都知道人多嘅地方嘅时候，当嗰啲病毒比较聚集嘅时候，佢会空气里面会短暂停留一阵嘅。 嗯。 所以你而家嗰个时间你係除咗口罩呼吸都死嘅。啊，即係口罩戴得好亦都会有机。咁就有啲朋友话我哋平都就係返工㗎嘛，我都係都会惹到。咁所以呢个呢就係嗰、那个当个即系疫症好普及嘅时候咧，真系要非常要小心啦。当然话我哋系尽可能系喺个即系社交啊，或者去即系当然政府都嗰阵时会做，即系喺在家工作，尽少嘅出去咧减少。咁所以喺好高疫情嘅期间咧，就头先讲除口罩，即系喺公众地方除口罩饮杯水，其实都系犯咗大忌噶啦。 嗯。 咁所以最紧要唔好做呢样嘢， 系 咁所以你唔啱嘅，系你呢样嘢咧就唔好做，咁我哋咧就可以减低嗰、那个即系、就是、受感染嘅风险。咁你要饮水点咧？就最近我哋都希望你嗰、那个即系嗰个路程太长啦。 嗯， 即系话你喺个公众嘅地方，你唔知道周围嘅人有冇感染。 嗯， 嘅时候咧。你就要保持最大程度嘅安全，咁啫，就唔好除低口罩。咁咩时候除低口罩呢？就知道你周围嘅人系咩人，又知道佢哋感染机率呢系唔系太高。咁所以呢有好多人而家工作地点翻工都要做先做所谓快测啦。咁要知道个个翻嚟呢个香港电台录音都会做咗快测。 冇错， 咁即系话比例上呢个环境系比例上安全，因为你做快测都唔系百分之百保障噶嘛。 嗯， 因为咧头嗰两日未必 check 到嘅，第三日先 check 到。 病毒量唔高嘅时候都系 check 唔到噶嘛，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比例上安全啊，因为你知道系咩人，咁所以你系一个熟悉嘅环境、熟悉嘅地方、熟悉嘅人物，咁你除低口罩去饮水咧系 OK 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即係縮短嗰個喺唔認識人嘅一啲地方啦，譬如交通，你就揾一個最直接嘅交通方法，咁你就喺嗰段時間唔使飲水咯。咁其他時間冇問題嘅，其實我覺得其他時間戴口罩時間，你除低口罩周圍喺就算室內，你唔係太多人，又知道環境係工作間係咩，你唔係對住佢，最緊要咧，你除口罩，對方或者隔離唔除口罩咧，已經相對安全嘅。 咁如果真係冇辦法去到一個熟悉嘅地方啦，我又覺得好口乾喎，係咪好似頭先佩佩咁講，吸一啖氣，開個口罩，咕嚕咕嚕飲完之後，閂翻口罩先呼個啖氣咧，咁係咪即係會萬無一失咧？咁樣？ 哦，咁我就唔會俾個擔保你噶啦。 係， 總之你譬如講，你喺個地鐵車廂裏邊，當人逼人嘅時間，你要做你嗰個動作。 咁你点做？都会有啲污染啊，因为佢唔系净系吸落去噶。 嗯， 即系嗰个病毒可能黐咗落去个鼻周围或者个面周围。 嗯， 你戴翻口罩咧，咁你第时会接触到掂到啊。其实咧，你其实除口罩之后，你每一个人都会掂下你个面啊、鼻啊，话系嘛？ 嗯。 咁、那个过程本身就系个污染嘅过程嚟嘅。 嗯。 你以为个鼻口干净啲，戴咗口罩，但系原来咧，佢因为你除口罩的过程里边咧，佢因为个周围个流传嘅病毒嗨到去你嗰度咧，咁你又系危险嘅。所以喺任何公众即系嘅地方，尤其是即系公共交通嘅巴士、小巴同地铁，喺个疫症较为流行嘅时间。都是盡量咧，係唔好飲食嘅。 嗯、啊， 當然呢啲公共交通有個牌度寫住咧，係唔准飲食嘅嚇。咁、啊、呢啲咧，我哋就係即係安全性。咁當然你話，當嗰、那個即係、就是、病毒嗰個普及性係等淨係有輸入個案嘅時候，咁你就所以冇任何本土個案嗰時咧，咁啊相對嚟講，你做短暫。即係除口罩，即係飲杯水，咁就冇問題。但係我咁喺度，直至到嗰、那個即係所謂感染係低過100個案之後咧，咁都可以用你嘅方法嘅。 嗯，好啦，咁講緊，如果真係覺得喺外邊除除口罩、飲啖水都覺得危險嘅話，係咪朝頭早起身我出門口之前咧，哇，狂飲八杯水，咁就 OK 咧？其實就補充到一日嘅水分啦，定係其實咁樣係冇用嘅咧？因為咁大量飲落去，基本上都係會好快去曬廁所，都係流失水分咧。 其實我哋都會有啲時候咧，都會先飲水都可以嘅，不過。嗯就唔需要一次過飲曬咁多水嘅，講緊我哋都唔會喺個公共交通裏面係保持到八小時嘅嚇，即係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就唔緊要嘅。其實你可以就話，我可能會有一個鐘頭會喺路上邊，咁你所以先行咧就係、是去完洗手間飲埋水，咁咧你就係又唔使洗手間嚇、啊，又唔口乾，有兩個小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可行性嘅方法，飲一杯水，一杯水係250至300cc， 300毫克到以內咧，其實咧就係夠你1至2小時嘅用途噶啦。 嗯，咁啊，或者到你翻屋企嘅時候就知道時間就比較長啲，咁同埋屋企個廁所就好似快啲可以去到啦，係咪？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候就可以盡量飲密啲咯，咁就確保在外嘅時候咧就唔好咁輕易拉低你嘅口罩，然之後飲水啦。嗱，除咗你頭先講即係拉低口罩飲水之外，喂，梁醫生，如果我一陣風吹埋嚟，哈嚏！哎呀，个口罩湿咗，系咪？或者个鼻好痕，咁我应唔应该用只手掂下个口罩，或者拉低个口罩，用个 tissue 抹一抹个鼻咧？ 咁理论上系应该嘅，即系嗰个防疫或者系感染控制里边咧，其实就应该抹咗。不过咧，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即系私密度高一啲嘅地方啦。通常讲洗手间啦，吓、嗯。喺手間是廁格裏面咧，即係又唔會影響人，人又唔影響你底下咧，咁啊除低口罩就抹乾淨佢。不過咧，其實就係提翻大家喺嗰、那個即係防感染控制裏面咧，理論上咧你就要消毒啦， 嗯， 洗手啦， 嗯， 跟住嗰個口罩要換個新嘅口罩， 嗯，同埋抌口罩都要抌得安全啲啦。 好多朋友戴翻嘅，啊，這個理論上咧係一個安全嘅方法嚟嘅。 嗯，咁啊，但係都要抹下個口罩啦。如果你話我得一個口罩，你掉咗佢冇辦法啦，咁就要攞張紙巾出嚟抹一抹個口罩先戴翻上去啦，係咪咁講？ 係啊，有啲朋友咧就會將個紙巾乾淨紙巾擺埋落去個口罩嗰度，咁咧會直接即係佢濕咗咧，你抹乾噶。 嗯。 咁、那個紙巾咧就會令到自己就舒適少少咁咯。 係，咁啊當然如果揾到一個新嘅口罩就要替換咗佢啦。咁但係嗱，如果帶大家 好多朋友都會帶備一個 後備嘅 口罩嘅。 係，咁如果帶大家一個口罩個鼻咧好痈啊，我想推一推個口罩，咁係咪都應該可以掂下口罩嘅 面噶，因为口罩个面理论上应该系有啲病菌噶嘛，系咪？咁我掂个口罩面之后，系咪应该都消毒下只手会安全啲咧？ 系理论上系嘅，不过你喺街度见到嗰啲哥哥姐姐点做嘅？ 我见到有啲系拉低啊，咩都有啦， 拉低啊， 拉到下巴咩都有啦。 我谂即系我哋见到咧，应该系有20%-30%嘅人系不正确使用个口罩，就话佢会不时只手喺度托下个口罩喎。其实咧全部犯大个错误嚟噶，你话即系如果有病毒出现嘅地方或者污染物质嘅地方，你掂个口罩任何一个部分，除咗挂耳嘅部分之外咧，其实都唔安全嘅。 嗯，所以就如果要搞个口罩，先消毒咗只手，然之后搞个口罩，跟住再消毒翻只手就 OK 啦，系咪咁意思？ 啱啦，就系、是、呢个方法啦。咁、好多人都有啲即系洁手嘅液咧，咁就可以喺你洁手液做咗之后咧，先做呢样嘢。咁所以不过再讲翻讲咧，其实，如果我哋口罩戴得好咧，其实你就应该理论上咧就系即系系唔使掂佢嘅。 嗯， 系好多朋友戴得唔好嘅啫。 系 戴得唔好嘅意思咧，就有条嗰、那个所谓嗰个铁线，即、就、系、是、硬嘅铁线嗰个位咧，冇揿得实咧，佢就会腾上腾落啊！你咧见到啲人咧就话啊，你见到个口罩咧就唔喺个鼻梁嗰度啊，喺鼻尖噶嘛。 嗯。 都冇用噶咯，咁自然吓鼻尖嘅意思咧，佢就有个窿喺度噶啦，咁所以即系嗰个系等佢唔好俾人拉嘅啫， 咁就防护唔到嘅，系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因为唔同口罩有唔同嘅款式啦，有 size 啦，系咪？咁即系可能咧如果你戴嗰个口罩，你觉得唔舒适，或者你见到有窿，可能就系嗰只口罩嘅。就是、那个叫做 cutting 是未必啱嚟，咁你就试下要换第二只口罩，第二个款式睇下啱唔啱嚟，揾到一个啱你嘅款式咧，咁就系最保护啦。同埋配嘅方法就系戴两个咯，出边面咧就戴一个嘅布口罩。咁布口罩咧，相对地咧，佢系比较即系贴面啲嘅，咁即系会令到入边嗰个嘅外科口罩咧，就可以系补到一啲空隙嘅地方咧，就令到佢系贴面啲咯。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咁等阵间即系舒适啲都系好嘅。 嗯， 你好听我哋教授讲话系咪？ 系咁即系就唔系咩方法都试下啦，系嘛？最紧要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啫。咁但确实戴两个口罩系有啲焗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啦。好，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讲啦，拜拜。 拜拜。 你问我戴两个口罩系咪真系会安全啲？我唔知啊，我唔系专家，不过咧个心上面觉得安全啲，咁自己觉得好啲，咁理论上都会好啲啦。不过咧，确实都系讲嗰句啦，戴两个口罩真系有啲焗嘅。咁如果你唔能够呼吸嘅，或者你觉得呢个呼吸好困难嘅，咁算啦，咁戴翻一个合适嘅口罩。只要而家正常喺出面买到嘅口罩，都应该系可以防护到嘅。最紧要咧就系遮蔽好所有有窿嘅地方就 OK 噶啦。哎呀，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6:29嗰啲啦，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早上5:00清晨爽利，约定你星期四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十三届全国政协第62次商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1位政协委员和特邀代表在会上发言，90多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理职平台上发表意见。新华社报道，各委员对李家超高票当选香港特区新一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对香港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港澳回归以来爱国爱港爱澳力量深入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拥护宪法和基本法，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指各委员建议要将提升港澳管治团队政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摆在突出位置，以宪法基本法教育和国情教育为爪手，以维护国家和港澳整体利益为依归，亦要注重团结凝聚专业界别人士，拓展爱国爱港爱澳力量阵营，要加强爱国爱港爱澳后备力量建设，广泛吸纳青年参政议政，注重不同岗位和基层一线实践锻炼，支持港澳青年到内地发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电话会谈，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今次是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奥斯汀和绍伊古首次对话，亦是二月下旬俄乌冲突开始以来美俄官员最高级别的接触。根据五角大楼发表的声明，奥斯汀敦促俄罗斯立即在乌克兰停火，并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指，两国防长今次通话解决不到任何迫切问题，亦解决不到俄罗斯正在做的事情，但形容是积极的一步。美方希望借此作为未来对话的跳板，而奥斯汀提出日后进一步沟通的要求，俄方已经收到。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今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举行，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俄罗斯对芬兰的电力出口当地星期六凌晨一点起暂停。芬兰电网营运商说，接到俄罗斯能源控股在芬兰的子公司通知会停止向芬兰输送电力，理由是未收到欠款。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及总理马林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外交部其后发表声明，指北约组织意图透过吸纳芬兰继续沿俄罗斯边境扩大北约，对莫斯科构成军事威胁。芬兰的一成用电由俄罗斯购买，芬兰方面说将会透过由瑞典购买更多电力，同时增加自身发电量，弥补电力短缺，预计出年实现电能自给自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及雷暴，星期一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4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电车公司向政府申请加价，建议票价加一至到四毫，成人和小童票价的加幅大约是15%。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电车加价会失去竞争力，建议电车公司慎重考虑。有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就认为加价合理，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实质收缩4%，而政府亦都将今年的实质经济增长预测向下修订至到1%至2%。我哋啱会请嚟经济师同大家分析。 教联会就疫情之下，内地跨境生唔。